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7号，也是2021年最后一个周一晚上，我是女右韩丽。 嗯，这是一个周一，这是全新的一周，但是这也是一年最后一周。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大家呢也在感慨哈，还有这一周啊，也就是4天之后，我们就将5天之后，我们就将迎来全新的一年了。 是。 那今天呢，也特别介绍一下本周啊，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4期节目。那星期五呢，也刚好就是12月31号，将会迎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总体的一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所以呢，星期五晚上没有男左女右。那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2021限量版的第4期男左女右了。 对了。 对。 然后第3期，然后第2期，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就剩1期。 对，如果再听的话就是2022版本的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 对， 我们也欢迎今年啊刚刚融入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的小伙伴，喜欢在聊天室聊天的朋友呢，继续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因为我们在聊天室当中，各位可以增加你的分数值、 经验值。 对，马上就2021尾声了，也想知道一下你到底会定格在几等啊，就是几道岗听众哈。 看着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你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 岁月为我打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人的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像另一个我把这首歌呢带给31%啊，在北京以外听男左女右的听友， 对， 我在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广播，那你呢在那个城市可能刚刚下班或者刚刚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共同在一个广播的空间里，这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是这本问呀，一听就好像是四姑娘的这个歌声啊。 你猜对了。 是啊， 2017年是由阿四创作，然后呢和郭采洁两个都非常有性格的女子哈共同带来的《世界上另一个我》。 是， 其实我也在想哈，大家白天时光里可能都会有自己成熟的一面，有你职场中很干练非常逻辑性很强的一面，但是到了晚上呢，在这种月光下呀，在这种音乐中啊，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另外的啊，那个纯真的那个校园的和那个没有长大的自己。 哎，回到校园中，回到原来自己的这个幼儿时期的回忆中。 不不不，幼儿有点太久了啊，就是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好了、 啊、到青春期就行哈。 谁不想18岁呢？谁不想永远18岁呢、 啊、 就像你们男左们永远喜欢年轻漂亮的女生一样。 因为 对吧， 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女人其实至死也是少女啊，永远在心里其实住着一个女孩 啊。不，你们不用至死，你们 一直少女。 不不，这个东西呢其实内心自己是很了解的哈。 嗯， 话说这一年当中啊，我们真的是也经历了很多情绪的百转千回。那定格在与你相伴的最后四期的男左女右当中呢，我想用喜怒哀乐啊来定义这四个晚上。 哦， 对， 太好了。 这个 有点意思。 你好在哪儿、啊？ 我觉得今天啊，你比如说你今天肯定是先定喜，对吗？ 对啊， 你看我穿的这颜色跟今天就特别配。 你好像这几年就没少了红色。 哎，就是等年、 啊、 尤其到年底你喜字当头，那肯定先把红色穿过来。明天就不太好弄，明天应该是我就别换衣服了吧，因为怒也属于红色。 其实怒就是我们情绪，我们老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时候。 嗯， 对吧，你看你细数这一年，你肯定有发脾气的时候， 是 对吧？ 后天又好办了，后天我把黑色穿过来就行了。 不不，其实你不要单纯的理解为表面颜色的那种啊、喜怒哀乐的变化。 我这个人就是牵世感， 它其实涵盖了许许多多的内容。我们老说，其实到了年底呢，不光你的工作单位让你写总结啊，可能你自己也会对这一年呢你发生的种种呢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记录。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广播节目哈，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2021的喜怒哀乐啊。如果说没有，我只能说是你记性可能有点不好了。不可能这一年一件开心的事都没有吧，就算没有大开心也会有小开心吧。 是啊， 你看节目中啊，你的信息被读出来了对吧， 你买东西别人多给你个东西啊对吧、你喜欢那个男生对你笑了一下，哎等等等等啊，或者在单位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都是啊。 是， 还有你的偶像。 这首歌呢很有 Chill Out 的风格特点，它呢也是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这种组合特别愿意采取的一种音乐形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efore Today， 今天之前，也就是谁呀、昨天呗，或者是今天之前的任何一天都叫 Before Today， 今日之前。 这支乐队很久远了。 对，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就除了女孩都可说，就是除了女孩都好说。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支乐队了。 对，对， 我经常听的一档广播节目当中就经常会播他们的歌曲。 那估计现在人家也五六十岁了，真的是六十多的人了。 到了年底呢，其实各大平台都会给我们进行一个梳理，甚至说一个报告。好，今天呢，很多年轻的朋友，爱听歌的朋友也拿到了你的听歌报告。我其实在想哈，如果我们广播，我们的听听 FM 也做一个这样的报告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大家细数你这一年当中，就是你听哪个频率比较多，你听哪个节目比较多，然后你和哪个节目互动比较多，然后你最喜欢回复的这个关键词又是什么。其实也很有趣哈。当然我们这个听听 FM 我们是去年才有这个聊天室嘛，男左女右才有这个聊天室，所以可能它会有一个慢慢的成长过程哈。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给予我们这个可能啊，肯定会有一年大家会收到这个报告的哈，收听报告。 对，你等收报告吧。你 对，但愿那个时候还有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啊，我们还能够有幸成为你一年当中听的最多的广播节目中的前三啊，我不要太高，前三就行。 是是是。 是不是前三都已经很难了？ 你们就是心目中其实要是只有一档、两档、三两三档节目的话，那么我们 不好意思，档一档、两档， 那么完了，这到不了前三了，发音都不准。 对，你们肯定有自己的偏爱哈，尤其是大家现在的选择性非常的多，所以要格外的谢谢大家。那今天晚上呢，我刚才在聊天室中也说了，会是有一大波猝不及防的加进，因为年底大派送。 我里的你无言流色的你是活泼的，电话里的你是平和的。每当十一点传来铃声，点亮屏幕如同擦亮油灯，那温柔的以晚安结尾的你用声音出现了。 我想象你有限，总是在夜晚忘记你眉眼，总之你是有一颗心香的如溪水般 流动的橘色的光。快乐悲伤愉悦落泪， 哪怕不与时分也能看到你灵魂模样。 忙碌远行，流浪到转，听痛那头，总有温 满的我，一个说不出话的我，自信满满的我，在工作中说不出话的我，在想念里， 每当11点传来铃声，点亮屏幕如同擦亮油灯，那温柔的以晚安结尾的你用声音出现了， 我感受你有限对周遭事物也缺乏热情，但只要你开启话题，思维 马上 开始活跃。 期待落寞，辗转翻滚，有时铃声会晚，有时又会停。 就会自动生成，这是上海的彩虹合唱团吧？对，这是他们演唱的《我认识的两个你》。 嗯，真喜庆哈，唱的就是有那种大团圆的感觉， 而且有一种我特别像读一封信啊，我在看，哎，我给你写的一封信，看着看着我自己高兴的就唱了出来的感觉。 是、 啊、 而且他还是在喜庆中还有感人那种感觉，因为 对 那个人声的力量啊，如果你一旦聚起来，把这个人的这个情节就能聚起来，他整个每一个人的发声都是他都因为都带着感情嘛，所以所有的感情聚在一起，那个力量是强大的。 对，你知道像我这种唱歌不太好的人，但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合唱，因为在合唱的时候，因为唱歌 能埋堆里， 不唱歌不好的人多半都不自信 啊， 就是不自信的人呢，其实在一大堆人给你力量的时候呢，你往往还有一点真情释放的可能。 行， 对，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自己唱的哎好像还可以啊、 也算是一招、 啊、对，然后你看尤其这个歌词啊很有意思啊，我认识两个你，一个五颜六色的你，一个电话里的你。 嗯， 五颜六色的你是活泼的啊，电话里的你是平和的、嗯、每当11点传来铃声，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画面， 是 就很朴实的记录哈。但是就像你说的，它生成的是一种特别温暖啊、特别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很踏实的。 对， 这就是合唱的魅力哈。我今天呢也特别把这首歌带来，在这个冬夜里哈，和即将要结束的2021，和陪伴了我们又300多个夜晚的男左女右们，不管白天时光里的你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晚上，在聊天室里的你啊，我觉得我们是比任何一年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些加引号的话痨听友们， 话痨听友们， 对吧？你想，我们以前在微博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希望小树长1米2，长1米6，对吧？我们努力地呼唤着，每个晚上安排一个红人啊，我们做好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小树不过就是那么微微地往上长。 变成强迫症， 对，但到了这个聊天室之后呢，这个点赞呢，我们曾经啊创造过300多万的页，啊，我们也曾经基本上夜40万，到后来，回落平淡的，起码也是每个晚上10万打底。 就像人生，你一定会回落，最后一定会也要求自己，希望自己回落到平淡。

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7号2021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我们说了这周呢只有4天的男左女右，也是2021的最后4天的男左女右。为此呢，我们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开辟啊完全没有理由的加精之旅。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和星期三我负责，星期二星期四叶谦负责。当然其实叶谦更为哎呀，这一说他任务重的 不好， 他开始给我动静了。好，那我们先用一首歌来给叶谦暖场啊。东城区的叶谦再有4首歌， 今天还有弹唱的啊。 再有4首歌他就可以迈进2022年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休息一天隔天听我弹， 对 啊，你们都可以提出意见，宝贵意见。 对，明年我们还有一位1984年的男主哈，到时候呢应该会给你很大的补充。 嗯， 我们来日不方长哟。 让你心安，留一张被帮你取暖，眼泪未干，天已经亮，比我爱你来得匆忙。写一首歌，改天再唱，藏一幅画，晚点欣赏。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变永恒的倔强。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我依然住在你心上，好像在你身旁。向前的手紧握不放，相爱的人不见不散。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多想再听你讲。走完，今天这句来日方长，别说成了遗憾。 是吗？想和品冠2021的歌曲《来日不方长》合奏一段，嗯， 对，看看人家琴声调的录音棚作品，我这是现场琴声啊。 得报个幕。 Come， 哎呦， 哟， 我以为我要给你报个幕呢。 来来，报幕啊。 好的，2021年12月27号周一晚9:36，下面请听东城区的夜间为你带来吉他弹奏。 报的好饱满。 哦，原始版的。 He comes so flat top, he comes grooving up slowly. He got Jojo eyeball, he one holy roller. He got eyes down to his knee. Got to be a joker, he got just what to please.Shoe shine, he got Doge and Jumbo, he got Monkey Finger, he shot Coca-Cola, he said, I know you, you know me. One thing I can tell you is you got to be free. Come together right now over me.Production, he got War of Gum Horse, he got Oh no cyborg, he won Spinal Cracker, he got Feel down below his knee. Hold you in his arm till you can feel his deceit. Come together right now over meHe roller coaster, he got early warning, he got muddy water, he won mojo filter, he said, one and one and one is three. Got to be a good look, cause he got to see. Come together right now over me, over me.Come together right now over me. 天哪，又是一个超级好听的大哇塞的夜哈！ 大家都来在一起，来自 Beatles Come Together 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 嗯， 经典到其实你刚一开始很强烈的拨动琴弦的时候，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对，这个歌的它的那个走向跟领动性太强。 你平静一下，接受聊天室中众多的掌声吧。 谢谢谢谢大家又给我鼓掌了。 今天 谢谢 啊，已经提前穿上红衣服的男子，为大家弹奏的这首 Beatles 非常经典的歌曲哈。 Come Together。 明天他会弹什么呢？ 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 杨乃文演唱的《明天》，我总觉得杨乃文的声音里带着一点哭腔啊，就是她的高音也好，她的中音也好，就是带着一种哭腔，但是确实挺有魅力的，觉得这个女人特别的独立和坚强的感觉。 她不但有魅力，倒是先不在我的这个主要观察内，她是有把子劲儿， 对， 他是真有力量唱歌， 对对对， 是吧？ 而这首歌里面的琴声，尤其这个吉他声也是很抢耳的哈。 对， 所以在叶谦弹奏完之后呢，我也特别带来这首《明天》啊，《明天》也是2021年男左女右和你陪伴的倒数第三期节目。那今天晚上呢，我会在听听 FM 当中啊，有好多刚来的小伙伴不太明白，这什么叫加精啊？是这个样子的啊，事情是这样的， 对，就给你加勺麦乳精。 只要你来到这个聊天室呢，你的每一次光临它都会有一个加分，你的分值的累积呢就会给你定位在粉丝榜一个级别，是一级二级，就是你的名字后面就会加一个一二三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就是你的段位啊，我管它叫几道杠。目前呢在我们这个粉丝榜当中啊，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一位两孩妈妈，小撒妞妞， 六道杠， 七仔的七宝，有男友的女听友也是六道杠，有老婆的在节目中找到老婆的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是我们的男听友当中已经是六道杠的，目前单身没有女朋友多年的王小博，爱喜一对大象玩偶的王小博也是六道杠，袁小福也是有男友很幸福，他也是六道杠。 哎，你发现了没有？有男友的都六道杠。 哎呀呀呀！宋燕君听友呢，他也是六道杠，但是我真的我经常在其他节目中也听到宋燕君，我不知道宋燕君是全天候都能够有时间听广播吗？他是在每个聊天室当中都会这么高的段位吗？桂芬啊，桂芬是。单身啊，桂芬单身 啊， 扛起了单身六级的大旗 啊， 两个大队长的杠杆。 Amanda 人好像也是单身，一位女孩子啊，也是六道杠。袁玉元是一个男孩子吧，我有点印象不深了。五号的彩云是一个男子，他也是做了爸爸的男子。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他的名字就交代了他的职业，他是一位在空中啊从事这个飞机检修是吗？什么航行啊，反正挺厉害的一个角色的单身男子，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哎，我介绍了，你有没有补充啊？ 我这里看到的啊，都是三道杠的，游来游去是三道杠。 怎么六道杠不给你看呢？ 哎，用户不语，这也是 三道杠。 不是，我这六道杠这么多呢，我还没介绍完呢。 嗯， 那目前我们在这个调查数据当中所显示的男听友和女听友的比例，都是从这个聊天室的粉丝榜的从一道杠到六道杠的听众的男女比例来看的，所以分配到我这边的女性听友占53%，分配到叶谦那部分呢是47%， 还是47%？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再过半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查数据，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啊，是50%对50%，这就厉害了。 那这 对吗？ 其实证明我这边涨了， 我就希望你涨啊！你想你涨的话。难听有， 你那边也 难听有多难得呀？ 我还以为难听有多难听，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来，加油吧！ 全面下降，全面下降 ，falling down， 来自 Tears for Fears。 我跟你说，不是有全面进攻那个乐队吗？ 啊 ，Reject， 不是，那是。 你不是当年也很愿意带他们来吗？ 啊 ，Massive Attack，Massive Attack。 但今天不是哈。 对，今天是恐惧之类乐队 Tears for Fears。 大家还记得吗？在有那么几个年头里哈，以前特别喜欢带恐惧之类，啊，碎南瓜， 对， 啊，还有一个什么了？红辣椒、啊、 是是 一些特别燥的音乐， 我现在也爱带、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相当之崩溃哈，经常是就给它拉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你 想在这个时间点啊，你想想大家如果还想听点悠扬的啊伴他们入眠的音乐，这无疑是一个就是让他们崩溃的东西哈， 灭顶之灾似的。 哎，那个时候我就经常一半就给他拉下来了。哎，如果用现在就是大家形容一件事情突然间啊被大家知晓说破圈了啊，一下子这个有了他的这个点啊，就有他设计了，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设计这些东西。就如果说男左女右走过的这14年，我们有什么非常挖空心思的设计吗？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就是暖文章和冷笑话吧。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听完了2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或多或少的记住一些什么。 那你能记住的可能是暖文章， 对，可能我们能为大家留下点什么。还有就是当年我设计的红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当这档节目大家开始遗忘的时候，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当红人那个晚上他想起的一点一滴，就像一个听众拼图一样，每一个听众都是一块重要的拼图，然后我们共同能够把这个记忆给拼起来。所以当时我会设计这个红人的角色，后来呢，我们到了这个聊天室，他变得更加开放了，我们没法弄红人了， 一下他就记性就更好了。 不， 平常他记性其实我们俩记性已经退化了，就靠红人给我自己提醒的。 刚才有一位单身的听友，他很可爱哈，叫杨开心啊，杨开心，他目前是3道杠。今天晚上不是加金的夜晚吗？但我想也不能说就让很多人觉得，哎，他为什么加了就没加我呀？因为我不是时时刻刻在线的，我可能上去的时候看到谁我就加谁。为此呢，也给一些喜欢认真的潜下心来写作的小伙伴们出了一道加分的大题。这道加分的大题就是，请用21个字以上啊来描述和介绍给你的朋友这档广播节目《男左女右》啊。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去用心的写点什么。杨开心啊，杨开心他是这样写到的，目前他带着3道杠的标志哈，他说哈，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对于一个单身狗减少孤独感上有大大的帮助，感谢陪伴。这样说来，群里那么多的男听友单身的，你们互相认识，我就喜欢能够直白的哈告知目前我现在的这个感情状态啊，很干脆的给大家机会啊，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哎呀，你们都搞对象去吧啊，都好好搞。 会把思念装进男人的心里，让日子有了缓缓了，谢谢了曾经深爱过的你。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 在去年末发行的专辑《霍然绿》当中的《只是少了你》，不行不行，不能少了你。这个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要转个身了，一起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点01分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12月27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男左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星期一的晚上，在第30段呢，我们会照例的送出暖文章和冷笑话。今天呢，叶谦在第二个环节啊，这个弹奏当中，这个可能是用力过猛啊，太深情太投入了，嗓音有些许的影响， 嗓音爆棚了。 那还能不能讲冷笑话？ 能， 那就来吧。 这个又到年底了哈，又到了晒出你们这个并没有人在乎自己特上星系列歌单的时候了啊。不是不是，这不是冷笑话，我忽然想起你姐姐来了啊。你姐姐呢，其实她有人关心啊，她有人在乎，叶虚。哎，他的相公那天呀，你姐姐自己撂单儿，哎呦，身边没人， 这一个人的时候啊，忽然就外面啊一道闪电，知道吧，咔一道闪电以后坏了，屋里这灯啊咔全熄灭了，停电了，就他一人啊，这韩美啊在黑暗中啊就感觉有东西接近他，没等他回过神来，这双肩啊就已经被紧紧的箍住了啊，就那种掐住了，然后呢他都能感觉到对方的牙齿已经凑过来了。韩美心想、我完了，他忽然想到了那些传说中的吸血鬼啊之类的，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许久，韩美感觉对方一步一步又离开了，渐渐走远，然后远处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 哎呦，没见过这么胖的，连脖子都没有。 所以绝望的不是韩美啊，绝望的是那位远去的那位。好，韩美的故事结束了，该他妹妹韩丽给你们讲暖文章了。 我谢谢你啊，再见。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持续做一个有趣且深情的人。有人问，当一个无趣的人是怎样的体验？有一位网友的回答获得了高赞，别人是真的活了10000多天，而无趣的人只是活了1天，并重复了10000多次。深以为然，人若是没有趣味，内心没有为之心动的事情，不起一丝涟漪，庸庸碌碌，百无聊赖，人生就会变得枯燥无味。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趣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有趣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听过一句话，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自己，生命的大多数时间是平庸且枯燥的，没有太多惊天动魂的剧情，把所有的琐碎的片段拼凑起来，往往就是生活的全部。一个有趣的灵魂却总能在平淡的生活缝隙里捕捉到那些快乐的风影，即便深陷柴米油盐，也能将日子过得趣味盎然。汪曾祺喜欢做饭，晚年之后愈发的喜欢亲自下厨，他必须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他说，我不爱逛百货商场，菜市场更有生活气息一些。菜市场热热闹闹，满是人间烟火气，在那里有鸡鸭鱼肉，有青蔬瓜果，无一不在传递着生活的乐趣。买完菜回来，他便兴致勃勃地在厨房开始将肉馅剁碎，加入葱花，拌上酱，酱果末，塞入油条段中，入油炸至金黄，是汪曾祺自创的菜，塞肉回锅油条，嚼汁酥脆，生动十里人。一餐一饭都变得有滋有味，一朝一夕都变得诗意盎然。对世界如此热爱，对生活如此珍重。生活原本平庸，有趣的人懂得拥抱自己，积极去寻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源泉，抓住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来。有趣让苦闷的日子笑出声。曾在新闻上看到过一个很特别的拾荒老人，他人在广西，已66岁。不同于一般的拾荒者，他在拾荒之余每天都去街头演奏曼陀铃，日子久了，他收获了不少听众，其中不乏忠实粉丝。曾有一位高校的音乐系教授曾特意赶来，只为听他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除此之外，他还免费收了40多个学生，其中有大学生，有工程师，也有白领。他说，尽管我在南宁独居，但有曼陀林的陪伴感觉很幸福。拾荒老人的生活颇为艰辛，但他在苦闷的日子里找到自己的爱好，找到了平衡人生的支撑点。当生活有了有趣的底色，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慌张。一个有趣的人能凭借着爱好，在一些难挨的时光里给自己安慰、力量和底气， 虽不至于风生水起，也足以在苦闷的日子里让自己笑出声来。活得有趣是一种人生意义。有句哲言讲得好，给时间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间。若是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将生活过得如荒漠一般了无生趣，还有什么意思？当生活在趣味之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沉浸其中而怡然自得时，才能遇见了那个生命状态更美好更开阔的自己。作家三毛曾在撒哈拉沙漠定居过很长一段日子，他面对黄沙漫天的恶劣环境，依然寻找到很多乐趣。用指甲油给人补牙，花很多钱专门去看沙漠的那些人怎么洗澡，在大漠中探险，寻找仙人掌和骆驼的骷髅头。有一回，三毛为荷西做了一道粉丝煮鸡汤，荷西没有吃过粉丝，便问这是什么，是不是中国的细面？三毛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回答他：这个呀，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包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有句话讲得好，对于那些内心充盈快乐的人而言，所有的过程都是美妙的。在有趣的人眼里，生活处处都是好玩的事情，干瘪的生活环境下也能过得有滋有味，生机勃勃。要敢于活出自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填满每一个苍白无聊的日子，这样生活才会变得有声有色。很认同一句话，生活的活这个字，你看一个舌头加三点。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吃好点，喝好点，聊点有趣的。生活趣味不在别处，在一饭一书三朋两友四时风物，可能终身爱之的爱好。一辈子很短，不要在叹生气中虚度时光，去寻找生活的乐趣，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去过有趣的人生，这样才不枉此生啊。男宗女友们，我们一起共勉吧，让我们的生活都更加有趣一点，不管在生活的低谷还是高峰。 大大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木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珠亲吻着蜻蜓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来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 觉得我很重要。 像防护罩将我围绕，岁月静好，就是有人替你赋予前行啊！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啊，已经52岁的她依然是有少女感，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刘若英52岁了，哇， 是的， 这真是时间真是太快，一晃啊，真的太快了。52岁，过了今年他就53了。 对，我们经常会祝福彼此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岁月静好。其实这句话呢是来自于张爱玲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这首歌你听到就是一个女人，她经历了一生的各个时期的动荡啊，各个时期的百转千回和不岁月静好之后啊，终于能够平和的娓娓道来的告诉你啊，真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你过去以为自己极其较劲的事情，后来就发现时间会告诉你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你在你那么年轻靓丽那么好的年华的时候，你却用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不理想的精神状态去度过了你最年轻的生命的时光，多亏得慌。我现在就觉得那多亏得慌，对吧？ 你亏吗？ 我还好，但是也不尽理想啊，对吧？也不是很， 谁的人生感受是完全每个阶段都可以打8分以上了。 对、啊、 就如果按10分制的话，基本都是刚刚及格就算不错了。 是， 所以这份岁月静好可能真的要人生过了一半啊，就是50岁以后，我们说年过半百的时候， 哎，你的那个心情是好了，可是你的身体呢又不理想了，是吧？50岁，各种小病啊，怪， 哎，那你可不能这么说， 就开始 了。现在很多大爷大婶儿大妈们就是非常注意健康， 哎，对， 自己在可能40岁的时候，像我们中年的时候就开始很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维护哈。他们到60-70岁真的是棒棒的， 没错， 身体非常硬朗。因为您想想啊，就如果从这个退休年龄来说，55退休的女人或60岁退休的女人，她真的是刚刚好人生最好的状态的时候。 哎，有很多老人想得开，我也很赞同，游山玩水。 哎，走遍祖国各大名川啊，这种感觉的特别好。 对，很多朋友都希望男左女右会在2022年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偶尔开一下直播，他指的那种看到我们脸的直播 啊。 我真的要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除非7月16号这个特殊的纪念日之外，其实我们真的很少会开直播。 还是不给露脸为妙哈。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害怕掉粉啊或怎么样，我总感觉广播的神秘，尤其在晚间节目，广播的神秘是来自于大家都能够很松弛。就像我这么多年来在直播间里，真的我一定会穿拖鞋直播， 是 这个可能是很多白天的主持人他们不能理解的。 你放心，开了直播也不往你脚上照。 我的意思是我上面穿的也是非常松弛的，也不会带妆，就是本来我们在晚上就可以很轻松，不会让自己有那么多的负担的时候，如果再让大工大灯打起来，对吧？ 对， 然后把衣给我扣起来啊，上链接，就各种喧嚣的话，我会觉得原来广播音乐节目在晚间的那个气质是有一点变化的。 嗯，程序都不一样了嘛。 反正我们这个年龄段似乎还不太适应哈，你等我55的， 还上链接，上锁链都救不了，捆绑吧。 我总感觉等到某一天，当我真的退休了，没有平台可以和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会采用到其他的平台，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延续啊。但现在，其实一天中有2到3个小时。这么幸运的和你在一起， 不敢想象，不敢想象， 已经很知足了。 那个时候50-60岁了，是吧？你还在另外一个更需要你 老爷来跟我直播一场， 对，就更需要你这个精力旺盛的一种平台。你说那个时候你怎么弄？ 那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么多压力了 啊， 就 是 单纯的， 对， 就是唠唠嗑，对吗？ 对，咱们俩在这，哎呀，这不得了！你看这件货，这种货你哪里有抢手的道理呢？ 你最近补钙怎么样？Like a kid who just won't let it go, twisted and turning the colors in rows. I'm so intense to find out what it is. This is my Rubik's cube. I know I can figure it out. Lost in the playground, late night nostalgia. Open the sky for me now. Friends round the fire, outside in December. Open the sky for me now. I'm like a kid who just

男左女右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在2022年呢，我们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的2022年的第一次见面呢，将会是星期一1月3号的晚上。 哎，1月3号。 嗯，这也意味着今天啊，也是我们一起来，真的要细数2021啊最后的四期男左女右节目，也是谢谢听友这一年来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来。男左女右聊天室开办以来哈，对我们的支持，所以疯狂加进。 都没说出口，我想我能够不分昼夜等候，温柔就算到世界的尽头，我愿倾尽所有握紧你的双手，不需要理由，就这样忘了永远多长，就这样忘了时间的重量，那一天一分一秒是你的模样，将我生命无限期的延长，相遇的时候就这样忘记失去或拥有，愿命运许给我们最初的温柔，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 来自 Macy Gra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他不适合你， She ain't right for you， 劝退， 哎，他不适合你，我才适合你，他其实就是这个这么个心，你知道吧， 还会这个这么勇敢的哈， 对， 像自己喜欢的人在他已经拥有另一半的时候， 嗯， 这是指未婚的时候哈， 他这个很直白，他说他 she ain't right for you， 他没有我，他没有我做得更好，他不适合你，他没有我对你做得更好，他 是 这么说的。 往往这样的举动换来的依然会是对方，抱歉，他不管怎样，我就是喜欢他。 对啊，这个问题就是你得想清楚，他适不适合你这是一说，但是你要看出他喜欢他呀，对吧，他不管他适不适合自己，他会喜欢他呀， 所以对你而言也是一样，就是你这番话说了之后他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但至少我没遗憾了，对吧，我就是抱着一种开放式的结局，我要告诉你啊，你别以为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你， 对、 啊、 你就去吧啊，好心难劝要死 你知道就知道了，你不接受就不接受了，反正只要你能够祸福自成，任何一种结局我都觉得没所谓啊，那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至少在你这个19岁20岁的年纪里啊，你没有遗憾过， 没错， 你不会到了40岁30岁你后悔，哎呀，当初我要是跟小叶说一下多好，对吧，哪怕是他做个备选知道一下也行，对吧，但哪怕他有一天他分手了，他想到我也行。 很多歌词里都唱的是你说的这种情景， 啊哎、 包括我唱过的那个，Baby Can I Hold You Tonight、嗯、那首，如果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如果我那天 对啊 跟你说我怎么怎么样，啊、是不是现在就是你就是我的了 ，You be mine， 那种感觉，大家都说的很直白。 但是老天也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事情，就是有缘的人啊，兜兜转转他们还会在一起；没有缘的人，其实无论在哪个节点上结束。其实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 对吧，这个结局是注定的，它只是早发生和晚发生的问题啊。所以呢，对于人生过去的事情，我们就觉得那是经验，那是成长中一定会经历的事情啊。从中呢知道有那么一段时光里你是这样度过的就好了，对吧。今天晚上在聊天室当中啊，在疯狂加精以后呢，真的看到了很多大家在介绍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给你的小伙伴的时候，那些非常温暖的小作文，我一定都会把它反手加精之后再截图、啊 嗯、 有朝一日把它晒出来。 时光请往回走，带我回家，穿过老街巷口，烟火晚霞，门前那条路还在等吗？还在问吗？问你可曾见过儿时的我？他说奶奶会等孩子回家，若你能遇见他，要他别怕，只是贪玩，车没出发。能不能不做大人了？有颗糖就开心的年华。等一下，请等我一下。岁月笑着扬起手中沙，那消失的、告别的，站在路旁挥手不说话。变作沿途微亮的灯火，温暖晚归的我。 家。 希望你听过之后也想问，这是谁演唱的？ 嗯， 好可爱的一首歌。 那些小朋友是谁？ 啊，这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再见的，不见的》。就是说，它真的是指我们可以再见到的。 啊， 不是那 goodbye， 是再见到的。 再见的。 不见的 和不见的， 不是那个不见得啊，而是不见的啊，就是咱俩别再见了， 见不得的， 就再见就都不开心啊，不要再见了，好不好？就是这件事情就此打住吧，我们就随江湖一别啊，就永远不要再来了。 江湖一别，从此过就莫过此生。 但是歌曲当中，他真的给我们唱出了一种画面，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场景哈、啊，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自己仿佛在看到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在熟悉的地方唱歌。 对呀、 啊，所以这种歌曲它就是在年末的时候带给人的内心的温暖啊，还有内心的那种很我该怎么说这个词呢，就是一种愉悦和满足。 到年底了，有很多这个班集体啊都会组织同学们、啊、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小班的小朋友们啊，可爱的孩子们都会被老师组织在一起唱一个就是给家长的歌啊、 哦、 给老师的歌啊，这个然后录像啊录音下来，你听的都是这个感觉，都特别完美，特别他们哪怕是唱的不准，唱的就是丢拍呀、啊、音也不准、 嗯、 但是他那份真诚跟可爱劲儿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让你心都融化的那种感觉，一听这样的声音。 对，有人说过，就是小朋友参与的唱歌也好拍戏也好是最难把控的。 对， 对吧？因为就是他不像大人那样，他有这个表演的技巧在里面。 哎，他愿意的时候你还得、来哄着他，他要可以录了，你赶紧录，赶紧录进来，然后是就是那样偷录恨不得的。 但是小朋友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的让人觉得洗耳啊，这种洗耳就来自于他的纯净， 是 他没有任何的那种目的啊，他就是直白的告诉你我在唱歌，我很开心在唱歌。 对， 对吧？就像今年我们听到叶谦的女儿哈在节目当中录制的那一段特别可爱的节日问候 啊，有 六一儿童节那天 有 啊， 有 对吧、 嗯、 其实这些年我们陪伴的时光里也是眼睁睁地感受着叶谦家庭成员的增加， 嗯 啊，包括他的技能的增加，当然其实这个是他早年间就已经具备的啊，所以我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对 吧？ 我那个技能啊、嗯、都增加在都是体现在我的家庭人员增加我的技能使我的家庭人员增加了， 虽晚啊、但是以量取胜、嗯、对吧？ 是是是， 就是早年间你可能频频的参加婚礼啊，祝福着身边的、 嗯、我也没那么多钱 啊 频频参加婚礼、 哎、就是大家都办喜事的时候不经常、嗯、我反正我就是经常参加婚礼、 哎、 曾经啊 对对对、嗯、 后来就少了很多了，再后来就是除非你认识年轻的朋友，然后才会有参加婚礼的可能啊。近几年就没啥可能了。 对对，近几年怎么就我这下一代这个侄女这什么的他们也要结婚的啊，那这都已经长大了呀。 就让我今天给我一个同事，他马上就要就是到了他退休的年纪嘛， 是， 然后我给他写这个赠言的时候，我最后一句就加上了儿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嗯， 就是因为我也是眼睁睁看到他的孩子，因为跟他共事了20年，我也是看到他的孩子一点点上大一了、 啊、 你想是不是这个过程？ 还真是， 对吧、 嗯、 就是而且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很有趣，他小时候可能对一个阿姨的认知和他突然间长大成人之后完全不一样了。 他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都成年了嘛。 对对对、嗯、就是以前嘛他可能特别愿意说话呀，就围着你啊、嗯、然后赞美你啊， 后来就忘了我的意思啊，不记得。 老不给人红包，你可不是就忘了你？你还等着他彻底长大了，开始反过来孝敬你吗？ 没有， 你平常小时候你都没给过红包啊。 哎，我就想小时候他把我夸成那个样子，长大了以后怎么就是我变了吗？啊，是我不再好看了吗？ 人的心变了， 是他的理解变了。 对。A cruel disease. It's the bullets in her mind.It's the plan between her knees It's the color of the night It's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My love, she dreams Of Tel Aviv She's got nails in her hands And nails in herShe's not from the Holy Land But she thinks she used to be Tell me when was hell so beautiful Tell me with your words that disagree Tell me with your reason carved like graniteTell me so that I can be free My love, she's like a cruel disease She's the bullets in my mind She's got a plan between her knees She's the color of the night She's the beast in me 哭泣男人的声音啊，这个真的是就专属于 Brad Anderson 的一种声音，来山羊皮乐队的原主唱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夜晚的颜色 Color of the Night 天哪22:54了，全然没有感觉到哈，直到道道站在了外面，我们才知道下一档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时间就是这么快。 对，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收听男左女右，更谢谢你们非常真挚的留言。我已经把今天晚上的聊天室，把它就是说转发到我自己的微信上，稍后到晚上我会好好的看，然后呢，今天晚上尽量的多给你们加精。明天晚上还会继续啊，这四天晚上2021的收工这一周的节目都会为大家频频的加分，也愿你们在生活里因为今天晚上度过得很愉快，而白天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幸运， 都幸运属于你呀，幸运属于你。 晚安， 晚安。 送上这首薛之谦的2021变废为宝。 等到时间安入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